要求真严格呀。老师，这是第一次拿到你们给的通知书。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，这上面给老师评的分数都还是很准确的。看了这个，从下学期开始我一定更努力。嗯， 本来考虑画三个圈给满分，可是我们怕老师有满足情绪，所以决定评分要严一些， 跟老师给我们评分一样。 老师呀，真飞呀，嘎啦啦，叽叽叽嘎咩嘎啦太嗦，耶稣多么大嘛你嘛是耶勒多，是苦大一大给我的心，太嗦好き，日曜好き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日本电影《我的老师》。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，我们再见。